测温机器人呢，不仅会对进站旅客进行测温，还会提醒旅客呢戴好口罩。对于温度异常的旅客，他会拍照留档，并且发出警报提示音。车站的工作人员呢会立刻前来对体温异常的旅客进行登记。那就在前不久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呢也强调，元旦春节即将来临，疫情传播风险加大，需要在科学精准上下更大的功夫，做到四个结合，也就是指挥系统评级结合、行政与业务相结合、专监相结合、群众工作与卫生工作相结合。疫情发现一起呢，就彻底扑灭一起，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努力呢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节日。 能感觉到你的心跳， 因为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我能感受到你的怀抱， 因为我们在彼此依靠。 我要驱散你眼里忧郁， 用我的热血暖你身体。 如果这一切可以改变， 我愿意付出生命交换。 突然袭来的一阵风暴， 带走了我们的宁静欢笑， 炽热的激情在燃烧， 我们要让世界知道， 竭力生命有我有你，比大地更有力的是凝聚，心在一起，爱在一起，没有什么 永远不倒的巨龙在东方停。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4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刚。稍后的发布会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主持，有关单位呢将会发布信息。您除了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收听发布会的内容之外，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在线收听。发布会呢还有一会儿要开始哈，那在开始之前，我们照例继续关注疫情防控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省市的一些新闻。西安最近的疫情呢，也是牵动了大家的心，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安方面的消息。12月18号，陕西省疫情发布会通报，初步判定陕西省此次疫情呢为境外输入引起的，已确诊的本土病例测序的结果都与12月4号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一个入境航班报告的境外输入的病例是高度同源的，全都为德尔塔印度变异株。那西安共有11个市辖区2个县，根据统计，已确诊的28例患者居住地覆盖了西安市的6个市辖区，分别是雁塔区、灞桥区、碑林区、未央区、长安区、莲湖区。其中雁塔区累计确诊是13例，灞桥区2例，碑林区7例，未央区3例，长安区2例，莲湖区1例。根据12月18号发布会的介绍，西安市疫情目前呢分为3大传播链条。第一条传播链条呢是12月9号，锦城酒店出现1例本土病例，然后于13号发现密切接触者除张某为确诊病例，累计确诊2例。此外呢，这个传播链条再没有发现阳性的病例。第二条呢是12月12号，紫牛门诊呢出现了1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目前呢再没有发现阳性病例。第三条传播链条呢是12月15号，长安大学出现的确诊病例，这个传播链条目前呢还在延长。录像及调查分析与发现传播速度与接触者个人防护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梳理陕西省卫健委公布的疫情通报发现啊，确诊病例当中至少有15位是长安大学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相关的密切接触者，多位是居住在长安大学的家属院，也是再次提示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护。新华社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因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西安呢将会全面加强公共交通的防疫举措，这些举措呢也包括了公交啊，还有地铁啊，还有公路客运方面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相关的发布人呢已经来到了发布会的现场，发布会马上开始。今天呢是第264场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刚。稍后的发布会呢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主持，一起来听。 大家上午好。根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今天我们召开第264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防控有关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12月19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仍在高位运行，国内多地接连发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昨日北京新增本土病例，再一次证明首都疫情防控形势复杂，风险多元，指挥体系要始终处于应急响应状态，不断提升应急处置的能力。元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又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做好首都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36次会议 即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87次会议强调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慎终如始，绝不松懈，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加强远端管控与常态化内筛并重，全力以赴科学精准抓好疫情防控，确保本地零感染，确保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确保市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两节假期。会议强调，要加强远端管控，严格外防输入。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口岸城市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入境人员、高风险岗位人员防疫措施和闭环管理，严格航班熔断机制，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全流程管理，严格执行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健康宝绿码等进返京政策，严格限制14日内有一例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县市区旗、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进返京，统筹做好冬奥疫情防控，严格涉奥人员闭环管理，筑牢冬奥防疫与城市防疫双重屏障。会议强调，要减少人员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加强春运组织和自驾游管理，严格在途健康管理，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严控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体育赛事等聚集性的活动，压减线下活动，倡导线上团拜，公园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市场、商超、餐饮机构、宾馆酒店和文体场所落实好测温扫码、通风消毒、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施。会议还强调，要立足四爪，从严抓好社会面防管控，持续做好重点人群定期检测筛查，提升核酸流动检测、24小时检测能力，落实早筛、快筛要求，充分发挥发热门诊、诊所、药店、哨点作用，严格落实平台登记、调查、询问、追踪回访等全链条管理要求。社区是防控最前线，要坚持快、严、准，确保风险人员第一时间排查落位管控，抓好学校防疫，加强健康筛查。会议强调，要做好在京过节的服务保障，让防疫更好体现城市温度，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扩大公共文化供给，加大冬奥相关节目的投放，丰富市民节日文化生活，保持节日期间疫苗接种服务不断档，做好流经师生、务工人员等流经群体生活服务和人文关怀，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市民反映问题接受即办，科学精准落实进返京管控措施，完善购票赋码通勤等救济机制。今天我们邀请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州区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下面我先介绍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他们是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明慧，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庞星火。首先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庞星火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健康提示。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下面我通报北京新增一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及健康提示。12月19日12时至20时10时，我市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诊病例现住通州区宋庄镇华清化室宿舍，10月28日回外省参加考试，12月14日从外省乘坐 HU7338 航班返回北京，12月15日至17日在学校上课，12月18日收到健康宝弹窗提示后，自行联系社区，并乘坐网约车前往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12月19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按照精准防控原则，市区两级疾控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流调和密接人员追踪，对风险人员分类管控。截至目前，已采集相关风险人员鼻咽拭子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样本除两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108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目前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综合判定，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全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市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访谈的防控策略，依据四早原则，严格落实四方责任，从严从紧，科学精准，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是相关人员请主动报备，请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人员，即12月14日以来途经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12月13日以来途经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12月11日以来途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莲湖区、长安区、灞桥区、西咸新区，12月6日以来途经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12月5日以来途经广东省东莞市，12月4日以来途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12月1日以来途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11月24日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内河区，11月22日以来途经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以及接到外省市区、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如接到通知，要做到不外出、不接待来访亲友、收发快递无接触配送。需要居家隔离者，请配合管控措施，请配合管控，做到足不出户。不需居家隔离者，请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本人和同住成员尽量不外出、不聚集、不聚餐。健康监测期间，进返京人员和同住人员一旦出现发热、咳嗽、咽痛、乏力、腹泻、味觉 异常等症状，需立即报告社区，配合开展核酸检测，不参加社会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乘坐网约车等，戴好口罩，及早到附近的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向医生告知活动时、接触时及身体异常情况，不要自行购药、服药。二是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但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密切关注近期国内发生疫情的地区疫情进展情况，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地区旅游出差，减少人员流动，少聚集，少外出，如需外出，提倡错峰出行，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准备充足的口罩、免洗手消毒品等防护物资，减少旅途风险。正在境外出差、旅游、探亲等未返京人员，要做好旅途就餐等各过程的个人防护。遇有所在县、市、区、旗有病例报告的人员，请自觉遵守限制进京有关措施。三是重点部门要加强排查管控，机场、车站、道路、卡口等交通枢纽，各宾馆、酒店、民宿、学校等单位加强排查管控，按照相关规定严格落实测码、测温、验码、查验核酸证明等各项防控措施，发现风险人员要及时向所在社区村报告，并配合落实相关管控措施。四是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科学佩戴口罩，不握手，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机室、道路卡口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进入公共场所时，要坚持全员健康宝扫码登记入内，保证疫情发生时流调人员可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五是严格落实个人防控责任，因瞒报、虚报或未按规定落实防控措施引发疫情传播风险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予以追责和处罚，严重者将依法追责刑事责任。有关情况及健康提示就通报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庞星火的通报。下面有请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明慧介绍通州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下面我向大家通报我区疫情处置的有关情况。19日上午9时，通州区疾控中心接到北京鼎石互信公司核酸采样点报告，其采集的一件人员无混一样本，经丰台区中同兰博公司实验室检测，结果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接到报告后，通州区立即对所涉人员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采样检测。13时30分，通州区疾控中心报告一例，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余4人结果均为阴性。阳性检出者已于当日被定点医院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病例情况及主要行程轨迹。 该病例为通州区宋庄镇艺术类培训机构华清画室的艺考学生，自西安市来京约半年，11月28日返回西安参加考试，12月14日抵京，往返乘坐飞机。12月13日在西安天佑儿童医院核酸采样，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12月14日16点，从西安家中出发，乘私家车到达西安咸阳机场。18点30分乘坐海航 HU7338 航班，20点30分到达北京。后乘坐摆渡车到达航站楼。21点乘网约车，于21点40分到达宋庄镇华清画室。12月15日至17日，在学校内活动，未外出。17日晚自觉出现四肢无力、咽干症状，未就诊。12月18日，健康宝弹窗提示：由于您近期可能有到访或途经疫情风险地区情况，北京健康宝暂不能确认您的防疫相关健康状态。如您已经在京，请完成信息登记，并立即与所在社区、街道或相关单位联系报到，按要求及时完成核酸检测，履行个人防疫义务。12月18日15时30分左右，与另两名同学乘坐网约车，从华清画室去北京鼎石互信公司核酸检测点采样。16点到采样点旁蒙福人家烟酒超市购物。16点05分左右乘网约车回学校，之后未外出。广大市民朋友，如与该病例存在时空交集，请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告，并配合相应管控措施。2、疫情处置工作开展情况。通州区在接到核酸采样点报告后，迅速启动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和人员管控等工作，及时向社会公开防控信息，回应群众关切问题。当日对华清画室进行了临时封闭管理，全方位流调排查，尽最大努力把疫情控制在最小区域。目前病例已转运至地坛医院进行救治，对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管理。一是精准流调排查，截至12月20日7时，已判定密切接触者108人，其中81人已在通州区集中隔离，27人转外区外省市落实管控措施。二是按照从严从紧的原则分级管控，将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画室划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将宋庄镇环岛西路以南、徐宋路以西、小铺工业路以东、华清画室南门无名路以北范围划定为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将小铺村全村划为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三是开展以上区域全员核酸检测，截至19时24时，截至19日24时，封控区采样979人，其余区域采样18655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四是开展环境检测，采集华清画室163个点位，管控区160个点位，病例所在宿舍床铺和教室椅子两个环境点位检测结果为单基因阳性，其他点位结果均为阴性。五是继续强化周边社区村及相邻街镇的社区管控措施，加大各类风险人员的排查管控。六是对华清画室及相关风险区域进行全面消杀，加强对封控管控区域人员的生活、医疗等各方面服务保障，加大对特殊群体的关心关爱， 做好封控期间居民的心理服务，做好各类风险排查，确保平稳有序。三、疫情防控健康提示。当前国内多地接连发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两节期间人员流动频繁，做好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在此做以下几点提示。一是，该病例在12月14日抵京后，手机上已收到以下提示：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请您自觉遵守首都防疫规定。14日内有一例及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县、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或与涉疫风险人员有接触史的，严格限制进返京。如已抵京，请尽快向社区及单位报告，配合落实防疫措施。不报、瞒报、谎报涉疫信息或不配合防疫工作的，将依法追究责任。该病例未认真阅读有关提示，及时向社区报告，履行个人业务。病例所在华清化市未执行人员管理要求，及时排查发现风险人员，落实单位责任。二是，针对国内多地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等情况，请有相关旅居史的人员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等报告，配合属地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护措施。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请佩戴好口罩，拨打120或乘坐非公共交通工具，尽早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要严格落实四方责任，社区、单位、宾馆要主动排查风险人员，履行好守住门、管住人、做好事的防疫责任，联防联控，构建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三是，积极主动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新冠疫苗是全球公认预防个人感染的有效手段之一，特别是对降低重症、危重症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本着应接尽接、应快尽快的原则，全社会都要鼓励和支持3岁以上人群积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同时加强60岁以上老年人和完成第二针满6个月以上加强针的接种工作，尽快尽早接种，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谢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明慧的介绍，感谢两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